语音训练二，复韵母音节。该、给、高、勾、瓜、锅、乖、归、开、K、敲、抠、夸、夸、快、亏、嗨、黑、薅、齁、花、豁、歪、灰、咧、咧、撩、溜、略、捏、喵、妞、虐。